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66集，王小田沉默了，用古怪的眼神看着眼前的小女孩，她嘀咕了一句： 现在的小孩都这么可怕了。 接着她翻了翻自己的小册子，忽然露出一个微笑。 啊，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，我要回答也没问题，但是黑塔一定会屏蔽我的答案，你们要听吗？ 陈珊珊十分镇定。 他不会屏蔽，他既然已经允许我问出来，并不认定我违反游戏规则，就说明这个问题是可以提问的，且你必须回答。 顿了顿，他重复一遍。 王小田，第二个问题请你告诉我，另外的四座藏宝黑塔到底在哪儿？ 王小田脸上的笑容一僵，他哼了一声。 哼，那你可别后悔。那四座塔分别位于华夏广州、印度新德里、德国柏林和…… 听到前三个位置时，众人目露欣喜，然而就在王小田说出最后那个地名时，一道突如其来的逼声打断了一切。唐默愣了片刻，抬头看向王小田，只见这个可爱的少女皎洁地歪了歪脑袋，笑道： 我说了呀，黑塔会屏蔽我的答案的，你们还不信？那个地方谁都说不出来哦。 虽然没能知道其余四座黑塔的全部信息，但是广州、新德里和柏林这三座塔位置暴露也算是意外之喜。安德烈用俄语低声说： 最远的是柏林，离开这个游戏后我立刻动身前往柏林。 来得及吗？ 来不及也得去，欧洲最强大的两个玩家丽娜·乔普霍斯和唐德·塞维克全部死了，如果没人攻下柏林那座塔，我们就算攻破其他塔也没有用。 穆回雪思索片刻： 我和你一起。 安德烈愣了愣，良久，他看向穆回雪： 你不是有事吗？ 或许我也可以去。 两人没再说话。另一边，王小田或许是觉得自己被陈珊珊算计了，小姑娘的第二个问题令他感觉自己吃了大亏。黑塔设置了五个藏宝黑塔，玩家们面临的第一个难关不是攻略黑塔，而是找到那五座黑塔。现在可好，他一开口就暴露了四座黑塔的位置：北京昌平、广州、新德里和柏林。 幸好最后那座塔谁也不知道在哪儿，要不然可真讨厌，人类都太讨厌了。 王小田郁闷的自言自语，当镜头给到他时，他瞬间又变成一副高兴的模样。他开心地朝观众挥挥手说： 那么底下就是第三道题咯。咱们开心问答的老观众都知道，第三道题是最后一道简单题，不知道这六位嘉宾会怎么作答呢？ 说完，灰姑娘眼睛一扫，看向六人，她舔了舔嘴唇，咬牙切齿地盯着陈珊珊，最后哼了一声，撇开眼，脸上在笑，实则暗自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弄死这几个混蛋人类。王小田快速地翻动册子，似乎想从中找到难题，为难住唐默几人。他出的题目一道比一道难，但并非完全无解，他好像也被什么东西无形地限制着，不能随便提一些玩家根本不可能解答的问题。没有为难住玩家，王小田的心情糟糕透了。当他看到第三个问题，又是陈珊珊走上前向他提问时，他嘴角一抽，突然后悔来到这里帮格雷亚守塔了。不过随即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不屑地撇撇嘴： 问吧小朋友，随便问，想问什么就问什么。 陈珊珊定定地看着他，半晌后他问道： 第三个问题，请问如何击败马戏团团长格雷亚塞克斯？ 王小田一愣，接着他转过头看向格雷亚。和他一样，格雷亚听到这个问题时也愣了片刻， 他缓慢地转过视线，用温柔黏腻的目光看着陈珊珊。良久，他笑道：这个问题是唐默还是傅文铎让你问的，我可爱的小 lady？ 嗯？陈珊珊面不改色，仿佛没觉察到那浓烈到几乎成为实质的杀气。 我自己问的。 格雷亚目不转睛地盯着陈珊珊，似乎想从小朋友身上找出他说谎的痕迹，但是他徒劳而返。格雷亚笑了，他的手指轻轻地在小圆桌上敲击着，一只手单手撑着下巴，饶有兴致地看着王小田和陈珊珊。王小田无奈地摊手： 格雷亚阁下，这可不是我想说的，是他提问的哦。 言下之意，要怪别怪我，算计你的是这些该死的人类。王小田回答道： 击败格雷亚塞克斯非常简单，只需要比他强就可以了。但是在黑塔世界里，只有不超过三个人比他强，想要真正击败他难度很大。但是如果是你们四个，傅文铎、穆回雪、安德烈和唐默，你们四个人联手，再加上你们拥有的道具，有七成几率击败他。只是你们要注意他的拐杖，那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稀有道具，它的作用黑塔世界里没有人知道，因为没人能让他使用出那根拐杖的真正效果。 格雷亚笑道：活该谢谢你，至少没把我的拐杖到底有什么用说出来吗？这句话刚刚说完，又是一轮提问结束，陈珊珊再次走上前，她看着王小田，一字一句地说： 第四个问题，请问马戏团团长格雷亚塞克斯的拐杖到底有什么效果？ 王小田和格雷亚都愣住了。王小田咬牙切齿地回答： 他的拐杖在触碰到敌人后，以敌人为圆心，拐杖为半径，格雷亚本人能瞬间位移到该敌人的任意位置，前提是拐杖始终触碰敌人，且他一直拿着拐杖。 陈珊珊点点头： 谢谢。 王小田无语： 我谢你马。 王小田忽然觉得自己录制这么多期开心问答，从没有这么憋屈过，明明吃亏的是格雷亚，他的底牌被唐默几人知晓，原本以唐默四人的实力联起手来对付他，他的胜率就较低，现在可好，连自己的武器是什么作用都被对方知道了，他阻止唐默六人攻略这座黑塔的可能性就更低了。格雷亚无奈地摇摇头，他姿势优雅地端起茶杯，轻轻喝了口红茶。另一边，王小田气的是七窍生烟，他费尽心思地翻找自己的小册子，想从中找到黑塔允许范围内的最难的问题，然而就算他真的问出问题，六个玩家中总有一个能给他答案。这一次王小田问了傅文生一个极难的问题，眼看傅小弟即将回答不上，这时唐默轻声说： 选 C。 傅文生毫不犹豫： 我选 C。 王小田愣住： 等等，这是我提问他的问题，你凭什么回答？ 唐默勾起唇角看向傅文铎： 我记得黑塔给出的游戏规则里有说过旁观者不能说话吗？ 看着黑发年轻人狡猾的模样，傅文铎低低地笑了一声： 嗯，没有。 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，从今天开始我要在我的节目里加上一条规则，不可以场外求助。 然而无论如何，玩家们又顺利度过第五道题，轮到王小田被提问。看到陈珊珊再次站了出来，灰姑娘忽然冷静下来，她摸了摸自己的话筒，微笑道： 你想提问什么呢？ 气到极致便是近乎可怕的冷静。王小田知道前六道题或许对他们来说还算简单，但是最后的四道题那是地狱难度的问题，六个人一共24题，他敢保证这24题里肯定至少有一道题这六个玩家谁也答不上来。难道报复这些该死的人类还在乎等待时间的长短吗？灰姑娘微微一笑，她有的是耐心， 就算那个玩家被迫用国王的金币退出游戏，不参与问答，那也是他赚了。国王的金币是唯一可以退出公塔游戏的稀有道具，用一个少一个。王小田已经做好准备，陈珊珊再问出一些非常古怪的问题。谁料他说道， 你说你什么都知道，那么我想问你，我的父亲在临死前到底想对我说什么？ 听了这话，唐默低头看向面前的小女孩。陈珊珊太过聪明，也太过冷静，经常会让人忘了她只是个15岁的孩子。以前唐默在苏州图书馆工作时，曾经听同事八卦过，神棍和前妻离婚后一直想去上海看女儿，可他的前妻不允许，父女俩由此整整3年没见过面。傅文生听了陈珊珊的话，错愕地说， 这个问题也行？ 这个问题当然行。黑塔唯一禁止的是提问通关有关的问题，王小田也说他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。既然如此，那陈珊珊提出这个问题当然不违反游戏规则。王小田用莫名其妙的眼神看着陈珊珊，他的身后格雷亚突然发出一道笑声。灰姑娘回过身，好奇地看向马戏团团长。 格雷亚阁下。 格雷亚微笑道，继续，我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。王小田不明所以，他回答道， 你爸爸想告诉你，好好活下去。 这个答案非常万金油，一个父亲在突发的黑塔游戏中当然会想要女儿活下去，可是听到这种鸡肋的答案，陈珊珊却没说什么，而是接受了这个回答。王小田摩拳擦掌地拿出自己的小册子，想要找出难题刁难唐默六人，但他还没翻开册子，穆回雪含笑的声音响起， 我好奇一件事。 王小田抬头看他， 如果我没推测错，这座黑塔是属于马戏团团长的，你灰姑娘要守护的黑塔是附近的另外一座，那么你现在在这里帮他的忙，那你自己的黑塔呢？你不需要过去守塔吗？ 这个问题王小田大可以不答，因为这不是他的回答时间，但他并不在意，他淡淡地说， 其他玩家去攻略我的黑塔也会进入开心问答游戏，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一样，这个游戏有没有你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。你和马戏团团长坐在那里喝茶，之前那些玩家也能自己玩游戏，回答问题被惩罚。 王小田心中一紧，他依旧淡定地反问， 你想说什么？ 穆回雪没有说话，他转头看向唐默。唐默抬手从空气中取出一本薄薄的异能书，他当着王小田的面翻到中间某一页，然后拿出一支笔，在上面写下了几行字。王小田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，但是他觉察到那东西肯定对自己非常不利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